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晨光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小明啊，小明，达丁丁去拜年，省当路同欢聚，开心系过年。斗利是香港店，家家过备年。斗利是哈哈笑，小明开心了。新春好运，共迎欢乐年，祝你天天快乐，一切新开始，伴游轮游浮去，今年有机会，小明说恭喜，小明祝福你。 所谓应节，即是话为了某一个特定节日去做特定的事，例如中秋要吃月饼，端午吃隻粽，年廿八要大扫除，农历年要买桃花。如果节日以外我哋做呢啲事情，就会有一种好奇怪嘅感觉。我哋唔会中秋食隻粽，端午插桃花㗎嘛。唔通已经惯咗俾节日限制我哋做事情嘅选择。嚟緊农历年有冇諗过跳出呢个框框，例如见到人唔讲恭喜发财，讲句情人节快乐。 小明说恭喜，小明祝福你。 Hello，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八点十分，今日是二月九号星期二，农历去到年廿八啦。咁啊，同大家咧睇睇今日天气先。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今朝出门口咧都系比较大风啲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欧、哦。早晨，晨光嘅听众。 系咁，我哋睇睇股市方面嘅表现。当然，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庆。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早晨，早晨。 早晨啊 ，Kenny。啊，不如睇下港股表现啦。琴日港股都有得升啊，升30点啊。主板成交金额咧就啊要缩减少少啊吓，去翻咧1858亿咁啊。今日咧港股通啊就会暂停交易啦，即系收北水咁样。下个星期四即是18号咧，先重新开闸啊！呢一件事系咪都影响今日大市嘅表现咧？以至今日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啊？ 都会有一啲，大家都会有啲保留嘅，因为睇翻就系、是我哋过往嗰个零月啦，其实个市况方面咧咁凌厉啊，同埋亦都系成交方面咁大啦，咁啊最主要都系咧就系、是。即係得呢個北水咧，就係所推動啊嘛。咁基本上就你睇翻就投嗰今個年啦，投嗰廿幾個交易方面啦，就北水淨流入方面啦，去到3700多亿嘅港紙，即係等於翻咧舊年全年6000多亿淨流入嘅一個一半咯。即係我哋個零月嘅話咧，已經係做咗舊年嘅一半啦。咁所以睇到咧，其實嚟自北水嘅資金方面咧都幾踴躍啦。咁同埋你睇翻內地方面咧，好多嗰啲。基金上面嗰個建倉咧，其實都大幅增加港股嘅比例嘅。咁有啲基金方面咧，甚至乎去到超過50%以上，都係港股嚟嘅。咁當你見到呢個即係買盤方面係好犀利，咁變咗咧，如果係即係北水方面咧係暫停暫時唞唞嘅話咧，當然對嗰個成交量啦，同埋個升勢都有啲影響喺度嘅。但係咧就唔需要太擔心就啊會唔會炒完咧？咁我相信因為你睇翻內地嘅資金咧，相信喺春節假期之後咧都會繼續咧就係、是流入嚟嘅。咁甚至乎有一啲睇法就話呢、這個時間咧就雖然冇咗北水，但本地投資者可能都會有機會炒定啲，因為咧就明知道咧春節過後之後咧就啲資金會繼續嚟啦嘛。咁所以變咗一跌嘅話咧，可能啲人咧都會係趁低吸納㗎。 嗯， 咁大家留意住个市况啦。咁阿 Kenny， 我想睇睇嘅咧就系嗰只快手啊，上个礼拜五咧就等公布啊，边个抽到，边个抽唔到咁啦。咁啊，见到咧，寻日开市之后咧，开始回吐，跌穿咗300蚊。咁啊，大部分时间咧，寻日都系喺290蚊左右就徘徊啦。咁啊，最后咧就报303蚊嘅。咁啊 ，Kenny， 你建唔建议有啲朋友仔可能呢一个位可以入少少？即系你觉得应该点样部署咧？ 琴日低见200，系啊，嗱、有阵时咧， 我都心动啊， 系啊，出手咧未必快嘅，最紧要准啊，准成度高。咁啊 ，Kenny 点去部署啊？散股民之前趋之若鹜嘅一只股份啊， 但系有啲惊、啊，其实咁快就跌翻落嚟嘅时候， 唔使太惊，因为点解咧？其实讲真，佢今次个升幅方面咧，其实明显就系大家心。想象中方面多啦，原本我哋即系节目讲都系升一倍到啦，咁佢出翻嚟即系放超过一倍啦，咁其实等于类似好似嗰阵时京东健康咁啦，大家都预计升一倍，但系只要出嚟超过咗嘅话咧，咁都有个回吐嘅时间喺度嘅，但系回整完之后咧都系之后又再上啦，因为始终你快手方面啦，呢啲第一就个市值过万亿噶啦嘛，咁所以变咗一定会好快速地纳入好多嘅指数嘅成分股噶啦，咁同埋第二就话咧呢啲系即系内地投资者方面啦，啲北水系好中意。股份即係等於騰訊呢排，其實內地建倉最多就係騰訊啊嘛，因為佢哋係非常之熟悉一間公司，同埋每日都用緊噶嘛。咁快手都係啦，但係 A 股市場買唔到噶嘛，咁所以令咗呢啲資金方面咧就一定會繼續買咯。咁同埋我覺得這個短視頻啊係未來一個電商嘅新趨勢嚟嘅。咁你睇翻好似TikTok 咁樣啦，佢哋即係呢個係嚟自呢個電商方面咧，舊年嗰個係收入啊，係個成交量咧。是等于前一年的这个是五倍的。咁所以睇到呢就以前呢我哋都係透過平台電商啦，最傳統嘅第一代電商啦，開始慢慢形成呢個直播電商啦，到而家呢就係、是、一個叫做係叫 B 域流量嘅一個係電商，就係、是、一啲例如短視頻啦，或者係喺朋友圈裏面啦，一啲係即係一啲係訊息嚟帶動咗電商嘅發展嘅。咁所以尤其是短視頻呢係一個好即係好高增長，同埋都係好受年輕人歡迎嘅一個係一個係服務咯。 係啊，咁有啲朋友都係啊 ，IG 都唔睇，睇 IG story 啊，相都唔 like 噶，咁可以睇下啦。嗱，最後講埋呢一隻 IPO 啦，咁啊叫做諾輝健康，就做呢、這個直腸嘅，咁啊啲常言道呢個直腸癌都係其中一個位列高位嘅一個殺手啦。咁啊，但係佢就聚焦喺呢、這個大腸嗰啲叫做生物醫療嘅系統嗰度嘅。咁呢一隻股份咧，好似孖展都已經齊曬飛噶咯，咁樣咁究竟點睇咧？散股民仲可唔可以搭下尾班車咧？啊，又係靠自己嘅幸運指數啊，抽到一手半手啦，咁樣嚇，嗯。 我諗嗱，好似上一次我哋講快手嘅情況之外咧，都有講，就係其實如果快手大家都知好嘢啦，但係都唔知抽唔抽到。咁另一隻黑馬就係心通咯。咁其實咧，因為近排有講嘅話咧，嗰啲醫療啊、biotech 啊相關股份咧係 OK 翻嘅。咁就算連嗰啲1177嗰啲咧，都喺低位慢慢開始升翻市上嚟。咁所以變咗嗰、那個焦點喺依類型板塊都係正面嘅。咁我覺得呢類型板塊咧，都係除咗話頭先講嗰啲咩新經濟股之外咧，都係一啲北水中意，因為喺 A 股咧，呢啲 biotech 股份咧，佢哋嗰個估值係非常之高的。咁香港係屬於算比較克制嘅，咁所以變咗就都有一啲資金入嚟呢啲板塊。咁而直腸癌呢啲咧，其實係腫瘤科嘅藥今日股好多啦，但係好專注 focus 喺直腸嘅話咧，就係冇嘅少嘅。咁所以另一樣嘢，除咗巴車之外咧，如果係香港現有市場份少少嘅嗰類型嘅股份嘅話咧，都有啲賣點嘅，即係好似你心通嗰啲咧，係好專注喺心 瓣 嗰個係微創植入手術咧，又係好又做得好好咯。 最緊要揾到自己嘅特色， 係有個定位， 有個定位咁樣有個獨特性啊嚇。今個早上 因為腫瘤藥實在太多啦，同埋個競爭其實好大嘅，即係你基本上尤其是啲生物製藥咁樣啦，其實你就算研發成功嘅話咧，你要醫生用你嗰隻藥嘅話咧，都唔係咁容易，因為個醫生本身已經用開傳統啲藥噶啦嘛，無啦啦點解要即係？ 轉你嗰只咧，好好 take risk 噶嘛，因為你有咩問題啊，或者治療效果唔好嘅話咧，就好大鑊噶嘛。咁所以變咗，其實你要說服個醫生轉用啲新藥嘅話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噶，所以個競爭係大噶。 係咁啊，散股民都可以自己部署一下啦嚇，抽抽佢啊，咁試下睇下得唔得啦嚇。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聽日我哋再傾咯。 拜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就嚟新年有乜要求？ 我想求自身， 我想求姻缘， 我想求财运。我想求家宅， 我想求健康， 我想求出路。 咁多要求，自己上网求啊！ 网上求翻支签， 早晨，钟哥。 早晨啊，咁多位，早晨，早晨， 早晨啊！阿欧就喺度啦， 喺度啦， 啱啱系啦。咁啊，另外咧，电话旁边仲有啊，小白同埋林慧嘅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咧。 今日嚟到求签环节， 求签环节 求咩咧？嗱，寻日我哋求到支上吉签咧，就开心咗成日，系啦，开心咗成日啦。 咁有冇边个够胆话为香港电台第二台求签啊？冇啦， 都系交俾钟哥嚟嘅呢啲嘢， 我都唔敢嚟，留翻俾阿鹏仔。 我想平平安安过呢个年啊！ 做咩？你觉得你一定求到下签啊？ 系啊，你都见到我嗰啲黑气系点样？ 唔系改咗啦嘛？呢排好似。 既然系咁样咧，今日咧就我哋系个人为单位啊。咁啊，为自己求翻支单头啦，咁样咧，正所谓咩女士行先系 lady first， 系啊系啊， 咁啊等啊等啊林慧同埋崔杰同今日嚟啦， 好啊好啊， 阿林慧先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你想求边一方面先？即系你知有咩求自身啊，求财运啊，好多样嘢噶嘛。 我想求财运，真系。 咦？系啊，你有噶咯？ 唔系啊，我想知道有冇啲意外收获啊，或者如果我想尝试下投资嘅话，到底得唔得？ 投资你应该揾下 O 啊， 系咧，揾 Kenny、邓星兴同埋黄德基同埋温卓培先生， 又系 O 呢个以上提及嘅股票，你有冇持有啊？ 冇， 好系咪好？好啦，咁如果阿林慧想试下求呢个财运，咁即系系应该喺上面啦，应该等阿小白佢哋嗰边 系啊， 已经准备好啦呢个签筒。 好啦，咁嚟咯啊！ 好啦，预备一二三，我已经揿咗啦，到底求到啲乜嘢咧？噔噔噔， 第几签啊？ 92， 哇， 92， 可唔可以读个签文嚟听听先啊？佢咧就写住中吉嘅，佢话啦，至圣周游列国行，在齐得听奏乐声，三月不如家玉味，善哉大道可功成。咦，想唔想知道点解咧？ 咁啊，解签筒啊， 解签筒，我直头就系一个签筒啊， 哇，正啊正啊，点啊解签筒？ 嗱，如果咧你系即系抽到呢一支92号签咧，咁啊求呢一个财富嘅话咧，有财，恭喜你先啦。咁不过咧。財咧就會嚟得比較慢啲嘅，咁佢就話唔好作短線嘅投資投機，咁可能咧即係你如果真係想投資獲利嘅話咧，就即係長線睇，係啊，可能即係穩陣啲嗰啲啦。 有冇邊個 number 呢啲我自己加落去嘅。 有冇咩長線 number？ 冇啊。 谂下先， 再 WhatsApp 你系啦。嗱，咁啊，如果想问下事业嘅话咧，咁啊而发展新嘅业务，亦都可以趁得春天啊转换下工作环境。系啦，咁啊流年啦，即系最 general 啦。咁啊，佢话具备一切咧旺发嘅条件，天时地利咧都有噶啦。咁啊，靠埋个人去努力咧就搞掂啦。 咦，好嘢嚟喎，真 系。系咯，好似都 OK 喎。 系啊，中吉系好嘢，我觉得都算。嗱，咁啊自身嘅话咧就平平。稳稳啦，冇小人，咁但系咧亦都冇乜特别嘅贵人去帮你嘅，咁最重要咧都系靠自己嘅， 即系可以 签， 可以同阿林慧讲白冇啊，真系又冇小人又冇贵人，白冇。 咁我而家暂时听完你叫白冇之后咧，我谂起咧我长线投资应该系屋企个小朋友。 哦。 你呢个投资真系嚟得比较慢，你个细路先得个四岁，你都等到佢廿岁啊，大佬。 长线投资就咁解。 唔系，但系最老土，我哋应该系话，我哋不求回报噶嘛。 系 啦、 啊， 对小朋友 系啦，唔系投资啊， 啱唔啱？ 系啦，家庭啦，咁啊成日即系 family 啦，咁啊讲到呢一个咧都系有快乐事嘅，咁啊儿媳儿啊吓，多啲喺屋企同亲友咧欢聚，咁啊喺屋企就啱嘅，亲友欢聚就自己谂谂啦，即系睇疫情啦，我谂都要。咁健康方面咧就注意下作息嘅时间安排啦，咁啊提防咧消化系统咧出现毛病。呢、个我谂都好多香港人都系要注意噶啦。咁啊其实呢一支都算系唔错嘅签嚟嘅， 直头好啦， 系啊， 系啊， 落晒， 系啊。 咁喺阿崔杰同求之前咧，想问一问咁多位咧，你哋有冇真系试过去一啲庙宇里边去求签嘅？ 有啊，好细个咯，但系 系咪有系咪？系咪都系我哋附近嗰度啊？ 唔系附近噶啦，系过海噶啦。 哦，过海。 我去车公庙咯，我咪帮神光求签咯，有一年。 哦，嗰年好冇噶。 直头化身秋香者， 嗰年好冇噶。 好啊， 好啊嘛。 我几大压力啊，我差啲瞓唔着。 我肩负住大家，唔系，我记得我系咧揾咗一个苗竹先生咧去解签嘅，咁跟住逐个 首先俾100蚊佢先系嘛，首先俾100蚊佢先， 系咪要封翻封利是俾佢先噶？ 唔系，咁佢都系依签直说啫，系啊，咁佢嗰支如果系唔好嘅，佢都唔会讲得好嘅，咁啊嗰次。都是好签嚟嘅。 阿白元豪咧喺唔同嘅地方，你有冇试过求签啊？ 日本嗰啲都有嘅。日本咧以前未结婚嘅时候咪求姻缘咯，咁啊求咗而家嘅姻缘翻嚟咯， 几好啊！一求即有啊！ 一求啊，差唔多隔一两年咪有咯。 哦， 系啊，你就试下求啊！多仔嗰啲我都求过。 咦？ 咁啊两个啦。 啊，几靓喎！ 几好啊！你去开边间啊，小白啊？跟住唔求噶啦。 哇！你求签 KOL 嚟 嘅。系啊，直播求签你可以。 我嚟紧出师啊！ 好啦，呢个时候张杰彤到你啦。 喂，我梗系求姻缘啦，而家 姻缘姻缘， 好，我诚心啊，求啊，求。 哇，佢真系好诚心喎，我喺度睇住佢真系。 求姻缘， 使唔使咁诚心啊？ 咦，我抽到，咦？ 你揿咗咩啊？ 点啊？ 揿咗啦， 系咪啊？ 我见到佢有个圣杯，55,000，佢55,000。 阿白，原来你喺上边又睇睇55,000咩嚟？ 55,000啊，等我搵搵先。 喂，等我自己嚟啊，呢啲嘢，得唔得？55,000，因为佢冇讲系中吉。 唔系啊，白元浩喺啲求签嗰方面劲啊， 要乜帮你啊嘛？ 睇紧睇紧，诶，好啦，中吉 睇到啦， 中平啊， 中平中平，咦，麻麻地喎，中平真系。 你仲想点啊？ 平平稳稳都唔错嘅， 平平稳稳。 读个签文嚟听下先嚟。 我啊， 系，梗系你读啦， 系啦， 你都揸住啦已经。 我尝试下啦，蒲号沉香为旧恨，哇咁惨嘅，道光游忆古人心，可怜当日辞官去，俗有轻流不易寻，诶唔使解啦。好差， 中平又唔系差嘅，读埋解一解先啦。 我读完首诗之后，我都沉咗嗰日。 唔系啊嘛， 我都 系啦。咩书？ 系啦，好。 唔好咁灰住。 嗱，我解下先吓，系咪我自己解翻？好啦，我签筒啊嘛。姻缘咧，佢好难遇上合眼缘嘅。遇到 咧，你眼角高啊嘛。 遇到都好难追。你呢啲系苦笑系咪？ 你使唔使翻屋企唞下先啊？ 嗱，佢话咧， 我有四个人喺度噶， 唔紧要，姻缘唔好唔紧要，我睇下其他有冇啲好啊嘛。佢话流年咧，今年嘅运程平衡之中有转好嘅迹象，咁都唔错啊！即系成年嚟讲都有唔错嘅机会。嗱，事业咧，佢话会有转职嘅机会，做生意咧就适宜向呢个转口贸易方面发展。即系咪真系做物流啊？ 做生意啦， 做生意系啊。 开网店嗰啲都系啦， 咦系， 哎同你整蛋糕有冇关系啊？ 咦系， 嗱自身咧都几好啊，安稳，小人难入侵，系啦，咁即系平平安安啦都，咁只不过系桃花好差啲啫。嗱，佢话财富， 几识安慰自己， 财富咧就正财系可求嘅，即系努力啲工作就有钱赚嘅，就唔好贪恋呢个横财啦。 啱你条命啊，你都冇乜横财命，唔好贪啊。 系啊，咁其实咦同我。 不嬲嗰个运势都系差唔多。 诶、欸，得闲打麻雀啦， 系啦，唔系喎，姻缘嗰度 小横财。 阿崔杰同姻缘嗰度见到缘分来自北方，哦、好好把握机会、哦。你呢支签 咁咩嘅？咁仔细嘅？ 系啊， 即系向北走、啊。 向北走、啊， 系啊， 即系黑龙江嗰边。 唔系，再要北啲， 北区啫。你谂多咗啦。 上水系咪？ 系啦、啊，北区。 咦 ，OK 咁、啊，唔错，做咩笑到咁啫？唔错啊！ 正话我一讲北区咧，我第一个反应系医院，即系大吉利是啊， 可能医生咧、啊、，doctor 咧， 哇，护士都 OK 啊， 院长嚟可能系。 好啦，咁唔该晒先，阵间我哋继续今日有啲新年嘅愿望同大家倾一倾啊。 系啊，唔该晒。好啦，咁啊，我哋每日都求签啦，即系近住呢一个新 年 嘅期间系啦。咁啊，希望即系求翻支好签，就大家开开心心啦。做咩咁样望住我笑啫？我知道 OK 嘅，谂谂下。 仔细 睇完之后，好啦，咁啊，同大家咧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系多云嘅，有几阵雨啊。今日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21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及高地咧系吹强风嘅。咁展望啦，听日日间咧雨势会颇大，突然之间落雨啊，随即咧天色就会好转。咁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日间温暖嘅，室外气温而家18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无论去到边都好似差少少嘢， 越去得多地方，发觉屋企先系最开心嘅地方。 德国有一句谚语，家园世界的乐园。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拥有一个家庭可以令我哋快快乐乐。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佐敦文英楼和深水埗恒安楼两个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分别在早上七点完成，有合共1540人接受检测，并没有发现确诊个案。行动完成之后，居民如能出示阴性检测结果或者证明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离开。其中在文英楼截至今日凌晨两点，有大约145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亦派员到访包括劏房单位在内的大约960户，当中大约270户没人应门，政府会跟进。至于深水埗恒安楼，截至今日凌晨零时，有大约90名居民接受检测，并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当局派人到访受限区内的59户，其中15户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及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终审法院今日就律政司的保释上诉裁决，如果律政司的上诉被驳回，意味高院的保释决定有效，黎智英可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如果律政司的上诉得席，保释决定将会作废。黎智英去年12月获高等法院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以1000万保释，期间需要遵守不得离开住所等规定，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中院去年大除夕批出上诉许可之后，黎智英再度还押。今次诉讼主要涉及香港国安法第42条的争议，律政司曾经在庭上指出，条文以不准保释为前提。美国国会参议院将在当地星期二对前总统特朗普展开弹劾聆讯。众议院弹劾案管理人说，证据非常强而有力， 特朗普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形容特朗普被指控煽动叛乱是总统犯下的最严重宪法罪行。特朗普早前已经拒绝在聆讯中亲自作证，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形容弹劾指控是政治戏码，又说弹劾聆讯不符合宪法，因为特朗普已经卸任，现在是平民。特朗普被指控煽动支持者在1月6日冲击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两度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在参议院聆讯中需要至少三分之二参议员支持才能够将他定罪。聆讯先围绕程序是否合宪问题辩论四小时，然后就合宪性投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在星期五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缅甸军方政变夺权后的局势。外交人士说正讨论一项决议草案，将提交星期五的会议通过。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接管国家权力之后，昨晚首次发表电视讲话，强调军方尊重并遵守宪法，又说现时的军政府和以往的不同，有适当官员人选，民众应该优先考虑事实而不是感觉。日经平均指数报29417点，升2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76美元，卖出1833.5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18，瑞士法郎0.899，加元1.273，人民币6.452。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206，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偏东风，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雨势颇大，随即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啦，因为防疫措施嘅关系，佐敦介乎民城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民汇街同埋民英街啦，仲有系深水埗介乎元州街同埋福荣街之间嘅桂林街啦，需要封闭，经过嘅朋友咧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骏景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Alex 啊，牛年边啲生肖咧系犯太岁咧，究竟边啲方位好咧？啊，要去边度摆位咧？即系点算好啊？ 超 B， 你唔使问我啦，你梗系问佢啦。 大家好，我系李成泽，恭喜发财，希望牛年个个咧都系最牛嗰个嚟嘅。记得啦，约定大家，我会喺年初一同年初四嘅尾贤康康等你一齐分享流年运程。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尾贤康康，牛气冲天到新岁。 今日咧，我个外甥仔呕啊，唔知系咪食错嘢咧？ 咁啊，带咗去睇医生未啊？ 咁少少事，使乜睇医生啊？琴日佢撞到个头，都系喊几声就冇事啦。 吓，琴日撞到个头，今日系咁呕，有机会系撞伤所致，可大可小啊！你快啲带佢睇医生啦。 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不同年纪有不同想法，新年你想点过啊？ 能够一起吃翻团年饭， 最好啦，就冇瘟疫啦。 会透过电话向啲长辈去问候啦。 送咗好多利是啦。 你想新年点样过？ 今日讲下小朋友。 Scott， 新年有啲乜嘢地方想去玩？有啲乜嘢愿望啊？ 我啦，喺屋企食薯片，食薯条。睇戏好开心，同爸爸一齐睇，去公园度踢波踢波。之后我新年就同我朋友去睇舞狮，同埋我会去睇下阳公园度去睇好多 fish， 同埋去睇 panda 熊猫。拜拜！ 新年嘅时候咧，爸爸同妈咪会买好多靓衫俾我着噶，屋企会布置得好靓，跟住我哋会四围出去拜年，跟住带咗好多利是啦，仲有好多糖食噶，新年真系好开心啊 ！Scott， 你新年会点样过啊？ 刚才咧就正话出声嘅两位宝贝咧，包括咗就有阿白元浩嘅仔仔， 系， 同埋有阿林慧嘅女女， 好得意啊吓， 得意啊。咁、我想问咧，即系我就想讲啊，其实咧每逢过年啊，喺呢啲咁样嘅状况底下，一定有三个好唔同嘅角度嘅， 系， 一个咧就系僆仔啦， 系啊， 细路仔， 吓， 另一个咧就系、长辈级， 系。 跟住當然第三個就係中間嗰陣啦， 夾心階層， 夾心階層嘅。 但係我哋喺呢個夾心階層嘅階段係最耐嘅，係咪咧？ 你可以咁樣講嘅。 唔係喎，其實 唔係啊。咁阿小白同阿爸爸已經係升 咧 啦，已經 係咯係咯。 咁所以咧，我哋呢嚟緊呢三日咧，就嘗試從三個角度去探討一下，究竟大家喺唔同嘅階段裏邊，或者而家身處喺嗰個階段裏邊，點樣睇過年呢一樣嘢？ 係係係。 咁所以今日第一日咧，當然。看啲細路先啦，嗱，想問阿小白同阿林慧啊，你哋而家屋企啲細路，佢哋點樣睇過年呢件事嘅咧？ 我个女系觉得好期盼可以扮靓啊，着到好靓出街啦。因为佢过年咧，佢旧年咧系拎咗我支唇膏、力茶同埋化妆、 三岁咗，即系旧年系。 系啊，佢系嘅，即系佢细细个开始就好中意尝试去做呢啲嘢嘅。咁、所以对于佢嚟讲，过年系真系除咗扮靓就系、有好多嘢食咯。 你惊唔惊佢冇咗童年啊？咁快就已经要扮靓？ 我早熟系嘛？佢已经老积过我噶啦，我觉得。 吓唔系啊？反 真噶。 即系弊家伙啊！真系嗱，咁另外一样嘢，即系如果佢中意扮靓啊，或者咁样咧，佢会唔会捞乱咗农历新年同圣诞节啊，或者其他节日嘅分别噶？ 诶，唔会啊，因为咧，净系农历新年嘅时候先至可以着嗰啲唐装衫啊， 小凤仙嗰啲 系啦，同埋咧，佢就好记得咧要四围去影相，因为我个女咧已经系发展到咧，佢见到一啲咧可以打卡影相嘅位咧，佢会捉住我，妈咪啊，帮我影张相。 佢系 YouTuber 嚟噶， 佢已经觉得自己系咯，我觉得。 而家啲细路都系咁噶。我个仔见到啲食物靓咧，爸爸系咪要影咗相先噶？你咁我话呢个唔使啊，你食咗佢先啦。 咁但系你细嗰个咧，小白， 我细嗰个梗系唔识啦，岁几咁。但系如果你话大嗰个咁五岁咧，其实佢最期待 係睇武師，因為佢而家就五歲啦，但係佢三歲幾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哇，武師初頭好驚嘅，靜靜沉沉啊，跟住但係又好想睇喎。咁、我哋住村咧，好多時都有啲武師逐家逐户喺度，即係問你需唔需要揈兩下咁樣噶嘛，係啦。咁如果有武師喺度咧，都想佢哋喺度過嚟，譬如踩下車啊，俾小朋友睇啊咁樣嘅。咁、初頭就好驚，跟住後屘咧就中意啦。好啦，三歲之後中意咗啦，四歲嘅時候咧。佢咧就一見到舞師咧，佢就會離遠已經望過去，就好想去睇舞師左跳右跳。好啦，去到今年嘅時候，佢都話好想睇舞師，不過唔同咗嘅係咩呢？我話啊，舞師咧個口成日擘到好大，你唔驚咁樣？佢就會答我假噶，係人扮噶。系，即系佢已经知道咗， 学识咗啦， 冇错啦，知道咗事实啦，但系佢都好中意咁样咯。 系你话俾佢听，定佢自己发现？ 佢自己发现噶，点解成日拎开个头，跟住有两个哥哥喺入边嘅？ 即系细个冇睇得咁仔细，系咪、 啊？ 真系似一只狮远睇。 细个净系挂住睇佢一只眼眨嚟眨去嘛，跳得几高啊呢啲咯。 嗱，欧啊，系你都曾经试过年青嘅， 有啊， 而家都年青， 曾经试过。 即系讲紧几岁啊？ 年沧海 啊！你觉得你细个嘅时候同？而家最大嘅分別係乜嘢？即係對過年啊！ 哦，細個收利是啊，大個 派 利是啊！ 喂，調翻轉頭問你先，你而家仲有冇收到利是啊？ 有啊， 開工利是唔計啊，開工利是唔計。 你會俾我嗰封 咁 同埋彭仔 啊，都係 好似得兩三個人，阿田咯，係啊， 三封啊，開工利是啦， 已經唔多啦嚇。 親戚嗰啲都會俾啩，即係姨媽姑姐嗰啲。 係咪？我想問咧，係咪咁多位？係咪通常咧？结咗婚之后就已经自动会取消咗攞利是呢个权利噶， 不过又唔系喎， 你照收噶你哋 长辈俾咪会收咯， 有得攞点解唔攞 啊？试试 佢 啊， 利是啊嘛，松哥， 系啊， 利是利是梗系攞啦，系咪？ 呢样嘢咧就好奇怪嘅，譬如话而家净系得阿小白同阿林慧有小朋友啊，嗱、如果你自己去拜年咧，通常无论你结咗婚未，有冇小朋友，人哋都会俾一封你嘅，但系如果你譬如拖埋细路仔去咧，通常是不俾嘅， 淨 係 俾 細，淨係 俾細路仔， 淨係俾咗個細路就唔會俾父母嘅。林慧同小白有冇試過啊？ 有， 就係啦，俾細路唔俾你哋係咪？ 係 啊， 所以我就話係咪當你自動做咗父母之後，就自動取消咗嗰個資格啊？即係冇利是攞嘅，即係冇利是，大家利是啫。所以咧，即係奉勸咁多，如果小白同林慧想去收利是咧，嗱。去到門口，先叫兩個僆仔匿埋先。你哋入咗屋， 收咗先，自己代揾啊， 然後先 call， 就可以放佢出嚟啦。 細路入嚟啦， 係 喎。其實我之前試過帶狗仔去拜年咧，啲寵物都竇到利是㗎。 真係咁咩？ 係啊係 啊 係 啊！ 扮靚啲，跟住咧佢嗰件 衫，佢而家打開口牌喎，鍾哥又要預備多封利是俾佢嗰只小豬，佢小豬。 咦，鍾哥我屋企都有隻狗仔㗎，鍾哥。 你識佢㗎？ 有隻白兔添。 係喎，同佢做過。 我做过嘢嘅喎，你嘅工作拍档嚟 嘅，工作拍档添啊，去到咁大， 一齐拍片啦。 当然咧，从细路仔嘅角度去睇咧，咁就即系过年纯粹系大家开心心笑下玩下嗰种咁样嘅气氛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咧，我就好想真真实实，即系都系今日咧讲细路仔嘢啊，等阿白元乐同阿林慧讲啊。嗱，细路仔收到嘅利是。你哋会点样处理？ 哦，储起佢咯， 系咪真嘅？ 系啊，真噶， 系啊，储起佢。 储起佢自己使定系俾佢使？系啦，储起佢唔紧要。 储喺边度？ 储起佢俾佢使，储喺银行嗰度。 边个户口？ 佢自己嘅户口噶。 佢就 系啊，有啲小朋友户口噶嘛。系啊，因为嗱呢啲咧利是嘅有阵时，譬如中国人传统智慧都系话嗱文化嘢嚟嘅。咁啊嗱，佢啲人俾佢嘅啲福气啊、祝福啊，梗系俾翻佢啦。因为呢啲位我好惊噶，我立乱攞咗佢嗰啲咧，喂。我攞咗佢嗰啲，我使唔使還噶？係咪？ 自己成年都唔安樂係嘛？ 佢唔知自己個心凝住嘅，鍾哥。 但係即係佢會唔會攞個寶仔出嚟打開，聽今年幾多錢利是，跟住發光嗰啲咁？ 我個女會啊，我個女會啊， 係 啊，因為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教育嚟㗎。你知小朋友咧，如果而家即係幾歲嚟講咧，只係學到數嗰啲十位數啦，最多嚇。而家我女數到五十，咁但係咧佢個户口咧，我係可以教佢數多少少嘅呢個數值啊， 數到五個零。 知啦，我唔讲。 呢、這个唔系对你嘅女嘅教育，系对你嘅教育嚟噶。 系咩？唔系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因为咧有咗斗利是呢个习惯开始咧，我同阿小花一样啦，都系开咗个户口俾佢啦。跟住我哋屋企咧就多咗一个帮我个女储钱嘅计划咯，即系每一个月每人要投入某一个金额去令到嗰个银行户口嘅数值慢慢膨胀。 哦， 系啦。咁然后我个女见到个数字嘅提升咧，佢就会觉得好，几好，几好，唔错，唔错。 投资有回报啊，真系。 系啊。 好啦，听日我哋再讲下，即系作为父母啊，即系嗰个阶段，究竟系又点样睇农历新年呢？ 以前过年系咁， 以前过年系咁， 以前过年真系咁。 到底以前过年系点？系时候听下被遗忘的传统过年习俗。 今朝早咧 ，Kitty 继续邀请到香港史地掌故研究者周树佳佳哥咧，同我哋讲下一啲以往嘅过年嘅习俗啊。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 系啦，嗱，琴日咧你就同我哋讲咗呢个年三十咧，哇，真系好忙啊！即系朝头早又有嘢要搞，夜晚又要出行，又要周围行，咁样行个大运。好啦，另外今日咧就想讲下呢个添丁开灯同埋煮黄酒啊。添丁开灯系几时做嘅咧？点做法咧？又 其实咧呢啲而家系仲有喺香港系仲有嘅，不过咧市区就少啦。 吓， 主要咧就系环绕喺呢个新界嘅嗰啲围村啊、客家村嗰度咧，仍然系保留住嘅。咁咧嗱，首先系讲下添丁先啦。 好啊 好啊。去年出咗世嗰啲细路仔，咁咧依循个旧例咧。就会喺新年嘅时候咧，就要喺个祠堂嗰度咧，系挂眼花灯。新界嘅原居民主要系有两大族群嘅，本地族群。 系 呢班种本地族群咧，佢哋个祖先喺明朝以前已经喺香港落脚噶。 嗯， 即系譬如边啲咧？譬如话姓文啊、姓邓啊、姓彭啊、姓侯啊、姓廖啊呢班，或者姓陶啊呢班，咁佢咧主要系聚居喺边度咧？上水啊、粉岭啊、元朗啊、锦田啊、屯门一带。 嗯， 啊，咁另外有一班咧就叫客家人，客家人咧就迟啲落嚟香港嘅，佢大约喺乾隆年间，即 系 大约而家二三百年前先落嚟香港居住。咁咧佢哋咧就人数啊少啲，咁由于迟落嚟咧，所以佢主要就住喺啲香港嘅山区上边，譬如话沙城嘅山区啊、荃湾嘅山区啊、西贡啊、西头角一带咁样。嗱，咁呢两班人咧，佢哋咧虽然都系耕田嘅，但平日咧佢风俗上边咧都有啲唔同嘅。但系咧喺尖丁上边咧，佢都一样系生咗仔咧，喺年尾咧系要做一个开灯嘅仪式。咁啊，拣几时开灯咧？嗱，我一般就以为系正月十五元宵节开灯啦。但其实咧唔系嘅。如果系嗰啲围村人，即系话嗰啲啊，即系计嗰啲姓邓啊、姓文嗰啲咧，佢哋会拣喺正月十五之前嘅某日择日。可以叫做开灯， 开灯， 即将眼花灯挂咗上嗰个祠堂嘅梁上边先。 嗯， 咁点几日去到正月十五日叫做贺灯。嗱，至于客家人咧，咁就有少少变，有少少唔同啦。 系， 佢哋咧通常咧就系正月十四嘅傍晚开灯。 嗯， 咁但系佢开灯喺边度咧？就唔一开就喺祠堂开嘅。 嗯， 佢哋好多时候咧就先将眼灯挂咗喺个村头或者村尾嗰个白宫嗰度。点解咧？就祈求嗰个白宫啊，保护呢个小朋友。 哦。 咁啊，嗰盏灯咧就要挂喺个露天个白，你知个白宫嗰啲蛇棚咧系露天噶嘛？咁你要挂一晚，就吊喺度挂一晚噶喎。 系。 啊，挂完一晚之后啦，第二朝啦，咁佢哋咧就摸一条麒麟，就迎嗰盏花灯，就翻去个祠堂里边挤一年啦。咁咧挤或者挤几年啦，咁样每一条村都有自己个唔同嘅细节啦，咁样。 因 为咁样嘅客家人。 添丁开灯，其实都系即系开心事啦，话俾大家听，即系今年就添咗丁啦，咁啊希望即系呢一个嘅小朋友快高长大，健健康康咁样啦。 而家开灯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背后嘅意义嘅，唔单止系祈福，就系咧喺开灯嘅时候就话俾全村人听，呢一家人生咗呢一个仔，以前咧唔会话咩公告啊，唔会话咩身份证啊嗰啲嘢噶嘛，我点知你系唔系我条村嘅人啊？喂，唔系喎，阿边个开过灯嘅？你饮过噶，你食过饭噶，呢个就证明啦。咁啊，头先讲到开灯啦，咁开心啦，梗系要饮饮食食噶嘛，咁样啊，所以咧就有所谓嘅灯酒啦。 哦，就系煮黄酒啦。 冇错，嗱，其实啊，灯酒有两个意思嘅。 嗯。 广义嘅意思就系一个酒席， 因為酒席，酒席裏面咧就大家咧飲酒，所以叫新酒啦。 係啊， 黑魚咧就煮黃酒。 哦 ，OK。 煮黃酒係咩咧？就係新界圍村人嘅風土習俗啫。嗱，客家人冇嘅。咁呢種黃酒咧係個底係咩酒咧？係糯米酒。 糯米酒。 糯米酒就加啲雞蛋啦、粉絲啦、肉片啦，啊咁就豆腐泡啦，整住佢就一煲咁樣撈埋咁樣甜甜地。隔離左右的村民鄉親嚟賀燈的時候咧，不花碗俾佢飲，好好飲，好好飲。咁啊，呢種但係好可惜噶，呢種煮黃酒咧，目前我去落去鄉村，即係新界嘅鄉村裏邊做考察嘅時候咧，就係好多村咧都已經係停咗。唔多見，但其實咧好日本嘅特色。我成日覺得香港咧成日都即係有多地方啊，煮盤菜啊，特色，但係點解從來冇人叫話煮黃酒出嚟賣嘅咧？ 因為而家譬如我哋喺街度聽到嗰啲咩黃酒啊、黃酒雞啊嗰啲啊，另一樣嘢嚟嘅喎。 係另一種嚟嘅。 係咯。 呢種煎蒸黃酒係甜甜地嘅，好喺特別喺冬天裏邊咧，你煮熱佢嚟飲咧，哇！嗰種感覺啊，真係不得了啊！ 糯米酒、粉絲，仲有咩話？ 有豆腐泡啦。 豆腐泡。 雞蛋。同埋少少嘅肉片。 好，等我试下自己喺个厨房嗰度整唔整到呢一个翻嚟先。嗱，虽然我冇添丁噶吓，我纯粹喂食噶咋。 就系啊，其实呢个系香港嘅传统品味噶，其实。 好，等我研究下，整得好食，请你食下次，佳哥。都系嗰句啊，我唔系添丁噶，纯粹想请你食嘢咋。好，我哋听朝再倾过啦。好。哇！ 唔该晒佳哥， 真系讲到食指大动啊！ 嗱，不过呢一类 正啊，钟哥呢、這个 嘅食嘢咧，就可能系要譬如有围村嘅人士啊， 系咯系咯， 有啲人先至会有啊。我就未啊，正话佳哥讲嗰啲咧，我全部都未试过， 我都冇，我直头冇听过添啊、因为一讲煮黄酒咧，我同阿 O 都以为系即系嗰啲打边炉嗰啲黄酒鸡啊，定系因为咧有啲人生咗仔咧都会煮嗰只黄酒鸡食噶嘛，哇，好正嘅打边炉。咁但系咧，而家佢阿佳哥讲嗰只咧系另外一款，直头个底咧佢话系糯米酒，就唔系黄酒， 有豆泡，有啲肉类， 有啲肉片，有啲粉丝， 真系好似一味餸咁样。 系咯系咯。我真的要上网看看找不找到先。 不过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即款式、其实不同的家庭都有的嘛。真的即可能有些自家可能是你家先会、我过年一定会吃这些东西的、不一定是发财好事这样的嘛。那你们几位自己屋企有冇啲獨特嘅過年食品必定會過年整？ 咦，我好普通嘅啫，但係就真係年年都係食嗰啲嘅，因為我啱啱就同我媽咪食咗團年飯啦，咁、白切雞就一定係 嘅， 係我唔知點解又係中意白切嘅、即係新年嘅時候 油雞唔得，一定要白切， 好少整豉油雞 嘅，炸子雞都 平時會整豉油雞，但係新年咧佢就係會整白切雞嘅，咁仲有呢、這個蠔豉就一定會食嘅，金蠔一定。会食嘅， 点样整啊？又系发财发菜咁样啊？ 就系、是、唔系，佢系金蚝，即系攞个生菜煎一煎住底，即系煎香金蚝。系、如果蚝豉就会发菜冬菇咁样咯。 阿 O 咧， 我啊食呢个莲藕炆猪肉啊， 好正哦！ 莲藕年年有啊，正所谓 啊，好意头，好意头， 要食个意头啊！ 系啊， 阿林毅咧，林毅， 我最中意咧屋企咧系由即系年尾食到出年年头嘅一味咧，就系笋虾咯。每一年我阿媽都會炆，其實炆筍，然之後炆啲肥豬肉咁樣噶，一盤。 哇，好 芭比啊！ 點啊？好餓添。 阿 Auntie 真係好廚藝喎。 今年都煮得比較多嘢嘅，真 係。筍蝦，我聽都未聽過，但係你頭先。係 咪冇蝦㗎？ 冇，係啊，都係冇蝦。 咦？咁同上次烏蝦都一樣。 都係冇蝦， 但係有蝦。 好巧手喎！ 係啊， 你即係好幸福啊！一個咁嘅家庭。 係咪又係上網學啊？即係你成日。你阿媽係上網學嘅喎、 今次呢個唔係啊，今次呢個係家傳的 傳統嘢嚟嘅， 係啊， 呢啲應該好好食喎， 係咩？ 係啊， 不如攞啲翻嚟一齊食 啊！ 咩、都唔使，你淨係俾啲肥豬肉我得啦。 好啊，你唔食筍啊？ 咩肥豬肉香好多，你索咗啲汁啊嘛。 誒、我中意食筍啊！ 攞曬翻嚟啦，攞曬翻嚟， 唔好爭啊！真係 咁啊， 小白咧？ 屋企咧，因為我華僑底啊嘛，屋企咁，所以媽媽有陣時喺農曆新年嘅時候咧，都會整一啲印尼餸。佢正常最多煮嘅咧喺農曆新年就係兩味，一個咧就係叫做巴利蛋， 咁啊將啲雞蛋咧就炸咗佢，然後咧就再用啲茄汁同辣椒一齊煮 哦，呢、這個正喎、啊！ 係啦，係啦，將個雞蛋 炸咗佢， 炸咗佢， 跟住再煮， 即係再煮， 有個芡咁樣。 冇錯啦， 係啊，因為我之前都有見過，又係炸雞蛋咧，不過就用椒鹽咯。 嚇、 啊， 哦， 都好正。 另一個咧就是、巴東牛肉啊。 哦， 系啦，咁 啊， 系、這個、 叫 run down， 咁啊，妈妈就会炆到佢好淋嘅， 即系我每日出个张啊嘛 ，run down， 冇错，系你每日嗰个俾我哋食嗰个 run down 啊，系啦，咁嗰个咧都系我自己好中意食嘅一个餸嚟噶，咁、最主要都系食啲两个，咁啊觉得咧有过年嘅感觉啦， 咁犀利， 但系咁多位，你哋正话讲嗰啲。平時有冇整嘅先？ 冇喎、 啊，少啲啊， 少啲真係少啲嘅， 即真係過年先有 嘅，喜慶日子咁樣咯。 係，但係小白同林慧嘅屋企嗰啲餸名咧，直頭好似喺街度食嗰啲巴東牛肉，即係唔係白切雞？ 佢嗰啲蝦都好犀利，筍蝦， 我想要個筍蝦， 係咯，啲名 筍嘢嚟㗎。嗰 啲咁樣，哇！即係每人帶翻嚟咧，我哋已經可以食一餐飯， 係啊， 肯定可以啊， 正啊，正啊，正。勾有個咩話？仲話嗰個係 蓮藕炆豬肉啊！ 蓮藕炆豬肉啊！ 乜嘢嘅菜式都有，正啊！ 咁啊，鐘哥你咧，你自己都未講 咩？咁你哋每人帶翻嚟，我唔使攞翻嚟。 你唔使團年啊？係嘛？我哋團年一次就夠啦。 梗係啦。 好啊，咁啊，希望大家就食得開心啦，食團年飯。可能呢兩日大家都會團一團年。 要 啊！咁啊，連續幾日咧，阿佳哥都會同我哋講下一啲傳統嘅習俗嘅。咁啊，講咗兩日，其實仲有好。好多未讲晒嘅，我哋听日咧继续分享一下。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二月九日系一年嘅第四十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25日。2020年二月九号喺冇主持人嘅情况底下举行嘅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韩国电影《上流寄生族》。成为史上首个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的非英语电影。影评人普遍认为电影获奖是向主流文化欣赏国际电影及恢复学院合理性迈出的关键一步。《上流寄生族》在2018年5月18日开始拍摄，同年9月19日拍摄完毕。整部电影主要在泉州市取景。二月九号出生的朋友生性多姿多彩，容易受到令人兴奋的事物吸引，非常随性，不受约束，亦拥有同情心及洞察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比较喜欢欣赏细腻的电影，还是希望参与其中？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哋经常谈论电影嘅情节，但系有冇尝试了解电影背后想表达嘅意思？ 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牛年去旧迎新，全家上下好开心。 燕琼，牛年就嚟到啦，我哋一齐送旧迎新咯。你有咩旧啊？ 我有呢一旧咯。 咁啱嘅，我都有呢一旧喎。 咁啱啦，我哋一齐送走呢一旧 猪腩肉。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究竟在大英帝国管治之下的新加坡是怎样的呢？ 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新加坡，一连两集，透过珍贵菲林纪录，将一百年前的诗城呈现观众眼前。 以前在新加坡，后生仔会叫旅客抌啲银仔落海， 一有人抌啲银仔落水，他们就会即刻潜落水执翻啲散银上嚟。 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新加坡，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星期二的早上咧，先睇睇美股嘅情况啊，继续憧憬咧，政府派钱啊，美股咧三大指数齐创收市新高啊，道指啊升237点，标普五百指数咧都升啊，升28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31点啊。星期二啊，希望咧升市都好 easy 啦。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这样说的，我们约在一起谈 project 啊，不如吃个 lunch 啊。嗯，你说什么话，等我作低它先。香港人很习惯将一些英文的单字夹杂在中文的对话当中的，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林慧转头话你知啦。 有佢咁靓字，冇佢咁够惨，尖沙咀舒适点知咁简单，样貌与身材 good fit 夹耀眼，想搵多个都几难，佢下下要有型，个性最好玩，出名演车王响青山斗 约人食 lunch， 同人倾 project， 等我jot低佢先，将一啲英文嘅单字夹杂喺我哋中文嘅对话入边咧，呢一个现象叫做 code mixing， 中文咧就即系语码运用啦，就即系沟通又或者系说话嘅时候，将唔同嘅语言混合埋一齐。咁到底点解会有呢个现象呢？其实都是同一个地方的历史背景很有关系的。香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自然就会有很多英国人留下了很多常用的词语了。好像刚才说吃个 lunch， 而不是说一起吃午饭。做 project， 而不是说一起做一个企划。jot 低它，而不是说等我记低它先。其实语码运用在不同的语境当中都赋予着一些具体的定义的。好似我哋香港咁样啊，之所以会中英文夹杂，咪就系因为我哋有殖民地嘅历史色彩咯。 晨光第一线同大家拜年，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今年见面不是太方便， 转个形式在网上同你拜年。 晨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我哋会透过视像形式同香港嘅听众见面，拜个早年。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朝早8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早晨时间9点10分啊，钟哥电话旁边有李嘉仁医生啊，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啊，咁多位早晨啊。 早晨啊，医生，今年使唔使系小明去拜年啊？ 小明几时都要去拜年嘅咧？网上， 网上拜年都系拜年 啦，网上拜年 啦，网上拜年 啊。有 Zoom 啊，有 Zoom 拜年 ，Zoom 团啊团年啊，咁样都得噶， 系 都得噶， 好啊。 最紧要个心意嘅啫， 冇错啊。 啊，嗱，我哋略略讲翻下，都系讲下啲新冠先啦。咁啊。新冠咧讲嚟讲去都有话题嘅，点解咧？好简单，好似英国嗰个变种，点解啲人咁惊咧？系啦，嗱，新冠咧喺呢个变种英国嘅咧，就喺呢个英伦嘅东南部首先揾到嘅，咁佢个名咧就 B117 咁样噶。咁啊，佢呢个而家睇翻嚟咧，佢哋嘅病征咧系好似多啲咳啊。喉咙痛啊，个人好攰啊，周身肌肉痛啊，比其他嘅新冠咧系紧要啲噶。因为佢咳多，因为佢打乞嗤多，嗰、那个份量又多咧，咁就所以呢个病毒嘅传播咧系紧要咗噶。 吓、哦， 又乞嗤又咳，其他啲冇咁咳，乜嘢病征都冇，咁就冇咁威胁性咁大咯。 即系新呢一只嗰个病征系严重咗噶咯。 紧系佢嘅咳同埋乞嗤系多咗， 系、 所以咧就系、是周围散播啦。咁佢呢只英国嗰只啊 UK 嗰只啦，佢有呢、這个我哋话啊，有阵时个味觉啊、嗅觉咧就冇咗咧。呢一隻是冇乜咁嘅問題嘅，即係食嘢啊、聞嘢都係正常嘅。但係其他，譬如呢個腸胃嘅病徵啊，或者影響個肺透氣透唔到啊、頭痛啊嗰啲咧，就同其他嘅一樣嘅。咁、所以話咧，而家就發覺，咦？喺就算喺英國開始咧，呢一類嘅病人多咗咧，咁就係個個要小心啦。唯有睇下新嘅疫苗會搞成點啦。但是疫苗呢又有个问题、哦、我们也听过有些人打了很多份量多了很多的疫苗 有个储存问题、啊、样第一呢就有人怀疑了，喂，是不是、譬如在英国呢不够那些医疗用的玻璃呢、为什么全部都要一樽樽这样呢、现在呢譬如在英国呢嗰隻AstraZeneca 嗰隻呢，咁佢有好严格嘅指引啦。嗱，你有一樽咁嘅玻璃樽咁嘅疫苗呢，你要有12个步骤，一步一步，然后呢去将一樽呢分成10支去打针嘅。嗱，呢啲咁样由一个樽抽啲嘢出嚟呢，係好多年历史㗎啦。咁而家咧，多数系话啊，譬如好似流感疫苗咁样咧，系一支支自己独立包装噶啦，胶嘅胶塑胶嘅独立包装一支咁嘅针筒，咁打完之后，咁独立包装自己打一个人咧，当然系安全好多啦， 卫 生好多啦，咁但系点解而家又好似走翻转头？这个问题呢、因为呢就是因为这个危急情况了。很多这个疫苗制造的工厂呢，它可以很快制造出来，然后呢就入樽。但是如果你说真的要一支分开来这样，然后每一个做一个 packing 啊诸如此类呢，这个呢他们搞不定。因为需求太多啊， 太大了， 要成千万以几多亿这样计。点做啊？机械人都搞佢唔掂啊！ 都系 哦，咁其实即系我哋自己人手分担咗佢一啲工作量、啊。 系啦，但系啲人手咧就有错噶。 系咯， 系啦，譬如你抽到攰晒啊，死啦！抽咗未啊？呢、這个抽咗几多啊？ 抽 少 咗， 系啊， 抽多咗咁样。 系呢个又抽多咗？咦？点解应该分八支嘅？点解？我得5支咧，咁样，即系咁解法。咁所以又要避免人手嘅出错咧，当然最理想咧 就是一支一支咁过啦，系嘛？咁、 嗯、 但系个问题，因为所谓危急啊嘛， 嗯， 咁但系其实你话政府有冇资助去点样去做多啲呢啲咁嘅独立包装咧？嗱、啊、喺美国咧就有一个所谓基金啦，吓俾咗一间公司咧，啊有美金咧就好多钱噶啦，呢个$590 million嘅美金，系、 嗯、 希望咧就有3 billion 嘅，即系一年咧可以做到咁多支啊一支一支嘅疫苗嗰、那个咁嘅注射器， 嗯 啊咁啊，但系譬如英国得唔得咧咁样，咁呢啲咧就要睇钱嘅问题， 嗯， 技术嘅问题啊，但系而家喺呢个危急咧。真系冇办法，系、 嗯、 嘛？即系你点揾到做到咁多支出嚟嘅啫， 系 嘛？所以咧，我哋都系去打针嗰时候咧，我哋嘅注射人员咧真系要好小心，压、 嗯、 力又大咗啊！其实 系啊，系 啊，即系要好专注哦。一阵一个电话分咗心，跟住唔记得咗啦。 熄电话噶啦，系咪？应该打 针。系啊，所有嘢都唔可以即系干预住自己啊。 系啦，呢啲真系完全要系好小心噶吓。咁、 嗯 啊、就希望咧。即系我哋有办法啦，做得好啲嘅疫苗啊，咁、 嗯、 样啦。 系、 嗯，但系好啲嘅疫苗咧，讲真的都唔能够代表嗰、那个我哋可以放弃戴口罩啊、社交距离啊、嗯、洗手啊嗰啲咁样噶。 系系，冇、嗯、错，呢一啲措施都系要做嘅。 系， 好啦，咁、嗯、另外一个医学问题咧，就系、是、又系生痱滋啦。 哦， 嗯、生痱滋咧，其实咧去到新年头咧，好多人都好似痱滋多咗啊、 嗯， 一食 热嘢 大嘢啊，热气嘢啊嗰啲咁样。嗱，其实咧喺细路仔嚟讲咧，可以去到10%嘅小朋友都有嘅。 嗯， 太细嘅小朋友唔识话俾你听，不过佢只系咧唔肯食嘢，肯饮水。 系 啊，咁啊，大人嚟讲咧。是啊，是辛苦啊，但他可以话俾你听啊嘛， 嗯、 好似阿钟哥突然间生痱滋啊，啊对唔住啊，巴东牛肉嚟到佢都食 到 啦， 系啦，要讲，僆仔唔得啊， 真系好惨啊，因为我试过，我记得我细个咧小学五六年班咧，曾经有一段时间系枕住生，唔系一粒两粒，系成个口腔都系，即系脷啦、脷底啦，跟住口腔嘅侧边啦，系夜晚痛到瞓唔到觉，即系连吞啖口。口水都觉得好痛嘅，咁我都睇过好多医生，咁但系又好似即系佢会俾有啲朗口水啊、杀菌啊咁样我去朗啦。其实到最后都唔系好揾到个原因。咁有啲医生问系咪食物敏感定系点样啊？但系又好似冇啊，我净系食个鱼蛋啫咁样。咁到最后真系可能人大咗定系点样？即系过咗几次呢一个经历之后咧、嗯，就 touch wood 就冇再试过啦。咁我你医生而家直头。好似问诊咁样，呢、這个系咩情况咧？ 啊，你讲得好啱，多数我哋揾唔到原因嘅。 咁点啊？即系可能纯粹系俾啲敏感药或者抗生素咁样啊？ 嗱，主要嘅问题咧，如果你系生痱滋咧，有好多种噶。嗱 ， 一粒好大粒嘅，吓咁啊，个个都知道啦，喺个啱啱嘅嘴唇入边啊，咁样好大粒啊，多过一个 cm 嘅咁样。咁呢啲咧就係、是、所謂大嘅 major， 大概10%到咁嘅人有啲咁大粒嘅痱滋啦。 嗯， 咁佢呢啲咧就起碼都要成2星期先好翻嘅啲大痱滋。 係， 咁另外好細粒嗰啲咧，唔係好多嘅啫。 就是 minor 啦， 細個係啦，叫 minor 啱啦，哇！咁叻嘅呢個痱滋專家嚟， 有病成醫啊！ 吹痱滋啦，好啦， 有多个名啦，我 吹痱滋嗱，佢系细过1cm 嘅，咁佢哋咧就系、是、唔会有啦，咁诶唔系太多嘅啫， 嗯， 啊呢、這个当然就唔系好辛苦啦，但系另外一种咧就大概10%到咧，就要由10-100粒咁嘅痱滋都有，一、 嗯、 百粒喎、 哦， 系好细粒嘅，系周围都有嘅，喉咙入边又有啊。啊，脷又有啊，是是面脷底又有啊，嗰啲咁样。嗱、 嗯嗯 啊、呢啲可能系包疹类， 嗯、 啊 herpes 嗰一类嘅痱滋嚟嘅呢啲。 呢 啲咧亦都系好常见下嘅。 唔该晒。当然， 啊，一见到我哋一咁样情况咧，立刻睇睇系咪手足口啦。 嗯， 哦， 系、 啊、 喎， 未必一定系手足口嘅。嗱、 嗯 啊，因为大部分這些呢啲咧。 都是只是个口痛啊这样。 嗯， 如果小的小朋友当然他不肯吃东西不肯喝水呢， 啊， 可能这些呢就是所谓脱水的， 嗯， 是怕这样东西的。 嗯， 所以生飞之可不可以因为这样而入院是有可能的，因为他脱水。好了，咁啊，主要嘅问题要有阵时话成日生飞脂啊，我哋讲系成日生飞脂咁睇睇佢有冇咩特别嘅嘢啦。如果佢睇下佢有冇发烧啊咁样样，有冇其他血入边有冇嘢啦。 嗯， 因为如果你系有啲好特别嘅情况咧，就唔系净个口噶。嗱，譬如佢就不断发烧啊嗰啲咁样咧，会唔会系其他有啲？发烧的问题啊，血有没有真的很严重的话所谓白血病啊，又或者免疫力低啊，人越来越瘦啊，没胃口啊，咁呢啲呢我哋係所谓睇唔睇有其他嘅所谓问题啦，会唔会有身体问题啦， 明白晒李医生，係啊，生飞脂都可大可小啊， 係啦， 有啲咩事一定要睇医生啦， 冇错，唔该晒李医生， 好， 拜拜。 晨光第一线同大家拜年， 今年见面唔系太方便， 转个形式喺网上同你拜年。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我哋系时候听下听众讲乜啦，好嘛？ 系啊，今日我哋请嚟乐乐一家， 哇， 一家三口好温馨啊！ 喂，恭喜发财！新年氣氛啊！ 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大家好啊！樂樂媽媽同埋樂樂爸爸都喺度啊！ 仲有樂樂都喺度啊！ 仲有 樂樂， 祝你哋咧嗱，我哋先介紹下自己先，我係阿 O， 系， 仲有我哋其他嘅晨光成员， 刘明忠喺度，阿星， 阿星 ，hello， 仲有啊，我系白元浩小白啊，你好啊， 系， 阿 Bobby， 我系林慧啊 ，hello， 多谢大家， 林慧 ，Bobby， 你好啊， 你 好 啊，我知有啊，系， 嗱，好，妈妈好啦，青春美丽啊，我先祝你，咁咧，有乐乐爸爸咧，祝你越嚟越靓仔，咁咧，阿乐乐咧就越嚟越似爸爸，都系咁靓仔，考试考第一。Number one， 好唔好先？ 系啊，乐乐， 七岁 好嘢喎，啊！有咩新年愿望啊？新年有咩希望啊？多啲零用钱好唔好啊？ 系啊。 不过呢度咧，见到咧，阿乐乐一家咧，呢个全家福咧，我第一样嘢感觉就系，阿乐乐真系唔使惊走散咗，即系同阿爸爸妈妈，即系成个饼印咁样，即系成个饼印咁样，一模一样。 我好开心啊！我见到乐乐一家咧，即系同我哋开呢个 Zoom 啦， 都着晒贺年衫啊，系咪好有贺年气氛？屋企系咪都好多布置啊？乐乐一家， 预备噶啦， 我哋布置就着晒喺个身度噶啦。 系啊，我好叻啊！ 好啦， 好多布置。 喂，嗱，乐乐，我想同你倾下偈啊！有冇兴趣整首贺年歌嚟听啊？识唔识唱啊？贺年歌吓，啊， 我哋陪你一齐唱。 我唔识咩首，我唱边一首？ 有 唱边一 首？哇，大把货啊！ 点啊？我哋呢啲年纪咧，过年一定要听阿郑少秋同汪明荃嘅，你哋唱先。 系啦。 迎春花识唔识啊？ 迎春花得唔得啊？ 财神到得唔得啊？ 一齐唱迎春花啦，咪唱啊！ 好， 唱几句啊？ 好，准备一、二、三。 好一朵迎春花，人人都爱它。 一朵迎春花，你来大地放光华。 乐乐，你头先又话大把货卖，点不知 都系要靠阿爸 帮你啊！所谓成功有苦干， 系咯 啊！原来系咁嘅意思， 乐乐点大货？嗯， 系帮手打拍子，多谢晒。 嗱，先问问阿乐爸爸妈妈先啦。譬如今年诶嚟紧牛年啦，咁啊对阿小朋友有啲咩期望咁样啊？ 合作。 我不如讲下整乜嘢 理性 同埋长年嘅呢个 合作 啊！ 即系平时好唔合作喎，系嘛？ 先得咁开心，大家都明白啊！阿林 明白 意下系咪 啊？唔系，好怪我哋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嘅。 由朝聽到晚啊，林志明， 系啊，真系由朝聽到晚啊， 多謝多謝多謝。 樂樂爸爸就希望樂樂合作啊，阿媽媽希望老公咩咧？ 總之大家一家三口一團和氣， 一團和氣最緊要， 系啦， 呢個最緊要啊， 乖乖地， 又 調翻轉啦，問完阿爸爸媽媽之後咧，都要問下小朋友啊。咁啊，乐乐啊，你有啲咩新年愿望啊？或者想今年爸爸妈妈点样对你啊？ 好严格啊，佢谂得。 嗯， 好长噶嘛， 我唔敢讲啊。 谂唔到太多。 谂唔到啊？ 唔系咁先叻，咁先叻仔啊！唔好乱咁讲嘢。 系啊，一百分啊，系啊，最好啦，而家。 哦，咁啊，祝你哋日日都开开心心啦，新年快乐啦，好唔好啊？多谢你哋。 健康， 大家健康常乐吓。 好 sweet 啊，呢个 family， 好 sweet 啊，你哋。 多谢你哋， 多谢你哋。 好啦， 多谢晒， 好多谢晒。 而家成个第一线，祝你哋 平安，全香港、全世界健康啊！ 呢个最紧要，多谢晒。 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 Cousin 罗启新。 早晨 ，Cousin。 喂，早晨啊 ，O， 早晨啊 ，Kitty。哇，即系你哋今朝唱歌，令我谂起咧，当年喺二台咧改咗嗰首歌啊。 咩 首啊？ 插起那迎春花，下姑姐都姑妈。 咦？你觉得你唔出得街噶？即刻电咗啊！ 我哋即系全 一个。有少少接通不良、哦，接收不良，依家睇下会唔会好啲咧 ，Cousin？ 咦，为接触不良、哦？ 系啊系啊，可能你首歌太劲， 太劲，爆咗威啊！ 可能姑姐唔想你唱佢啊， 姑姐都变姑妈。喂，但系咧好洗脑啊 ，Cousin 呢一类嘅改词啊吓。 喂咁。 可能窒少少，不如咁啊！我哋试下再回拨翻俾你啊！ 我哋打多次电话俾你， 打多次俾你先，系啦。咁我都好想听下，今日港台电视三十一 有啲 咩 睇 噶 嘛？ 咁 啊，打俾 Jason 嘅时候，系啦，就睇埋个天气啦，系，因为今日凉咗，室外气温而家18度啊，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咁啊 ，Jason 咧就今日会预告下，我哋今日有啲咩睇？ 系咪文学放得开啊？ 又 系。系哲学有偈倾啊？系咪真系好科学啊？ 系、哦，你真系噏得晒。 系咪学人串写科啊？ 历史系咁话。 系啦，究竟系点样咧？午夜广场啊，开嚟见我哋咯。 嗱、 啊， 今日系星期二啊嘛，星期二咧，嗱、我就知道系历史二三时。 哦， 系啦，就系、是、9:30嘅。咁11:00系啲咩咧？ 午夜广场、啊、 就要真系问下 Cousin 啦。 系啊，咁啊。文学放得开系星期 几啊？唔系，但我记得上个礼拜啊 ，Cousin 话系已经 冇咗文学放得 开，系啊， 文学始终都放唔开啊。 系啊，睇下 Cousin 系咪喺度先？而家 Cousin 你喺度吗？ 哇！一唱啊，唱到条线都 系啊！ 好啦，即刻啦，我哋睇下今日港台电视三十一夜晚有冇睇。 今晚8:00啊，大家留意啦吓，因为咧2:01 Facebook Live 咧就同呢一个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啊。咁究竟讲咩呢？咁你知嘅，大中小学生啦，都要好好国安法噶嘛。咁啊、 嗯， 今日请嚟两位嘅嘉宾啦，一位咧就是、教联会嘅副主席啊，邓飞啊，佢同港台都好有渊源啊，因为即系20多年前咧，都经常系啊，即系淑梅姐嘅节目主持啊、嘉宾啊咁样嘅。咁另外一位朋友，大家都熟悉噶啦。即时事评论员曾志豪，咁、 哦 啊、就会同大家一齐咧讲下吓。咁啊，究竟咧今晚佢哋又会有啲咩讨论咧？会唔会系即系临睡晚收炉之后有啲激辩咧？咁啊，今晚咧就听下啦。咁去到咧日常8:30啊，讲乜讲物里边咧有一位朋友吓、哦，啊這個、呢个咧就系咩啊？One little two 即系咪 one big 下 ？One big 系啊，就佢有首歌咧会同大家咧叫 Make You Smile 啊。大家就 一齐睇下啦， 过年啦， 好，唔该 ，Cousi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康熙諾生物373元升8元，中國平安89.95，吉利汽車28.85升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2，日元105.17，瑞士法郎0.898，加元1.273，人民幣6.454，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206，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9,464点，升75点。港金现价报16,96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08美元。卖出1,838.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就系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太平道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跟住太平道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因為防疫措施嘅關係，佐敦嘅民城街同埋渡船街之間嘅文匯街同埋文英街咧，仍然都係封閉。深水埗介乎元州街同埋福榮街之間嘅一段桂林街咧，仲係封閉嘅。經過嘅朋友要小心。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土木工程拓展處；東九龍走廊去紅隧方向排到學園街，加士。居道过海只是车多少少。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就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咁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的名叫汉 BB， 就是回收，他最乐意。 回收点止三色咁简单。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个世代系点？由呢个世代嘅人话俾你知啊！ 将旧调一一刷啦，推开你一切框架，主宰我一切风格，你望见了吗？这世代终可抉择，于低处终会挣扎，不需要。 名字是李贤，曾经参与过《中国好声音》，今次聆听自己打破框架，是他选择做歌手的初心，亦是这首歌所表达的讯息。作曲李贤自己，填词 T-Rex， 编曲 Tommy Ho Lock Out Fan， 监制都是他们两位加上麦旋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李贤《这世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张以豪。 而家做紧发型设计师学徒的他，以前成日都怀疑自己的能力。他透过展翅清健计划认识到而家的雇主。呢位老板一直鼓励佢，帮佢揾到自己嘅优点，令佢更加自信，越做越好。 想知道张以豪嘅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香港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多年来的成名组合古鸟虎鸟队入面的一位歌手叫做松本 Turtles， 今次和宠物小精灵合作唱出他们的主题歌曲，作曲、填词、编曲都是有来自江崎体育，将对爸爸的爱在这首歌曲入面刻画出来，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生物。人同人之间的连结需要更加多的桥梁，亲情的可贵也都是这首歌曲和电影当中体会。江崎体育 Matsumoto Turtles， 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生物。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运动有好多种，我们今天讲下剑击。剑击大家都听过，花剑、佩剑、重剑。在剑击比赛入面，大多数选手都会穿什么衫，记不记得呢？是啦，就是白色。但是为什么会穿白色的呢？原来古时的时候，电子计分都未出现，剑手需要用一些沾满了墨水的棉花包住他们把剑的剑尖，当击中对手的时候，裁判就会以白色衣服上面的墨水印去判断这一击是否有效。即使而家冇明文规定比赛衣服嘅颜色，不过传统咯，咪跟下咯，所以大家都会继续咧系着住白色嘅比赛服噶。啊，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噶、哦，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连连。 欢呼声、歌声响彻凌霄殿。 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 个个懵。 你食住 点解呀？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个星期嘅崔神厨房咧，都会想同大家分享一啲贺年嘅菜式，咁等大家喺煮团年饭啦，或者开年饭嘅时候咧，都有啲新主意啊嘛。虾呢个材料咧，喺新年嘅时候一定少不了啦，取其谐音。哈哈哈哈哈哈大笑，希望大家新嘅一年咧笑口常开啊嘛。不过成日都会用豉油煎蝦碌啦，或者系茄汁煎蝦碌。今朝早咧，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有新鲜感又野味嘅食谱啊，就系、是、金不换奶油蝦。 这个好好吃喎、 啊。好香啊，我自己都好喜欢金不换那阵味的、啊。所以之前我记得我都有、推介过大家试试用金不换去炒那个茄子啦。如果用正了甚至可以整啲蛋角啦。嗯、因为它那个独特的香味呢真的好泰式啊、嗯、我觉得。是、哦、啊。 是好像去了旅行的感觉。是、 啊。没错啦。那、其实金不换奶油蝦呢那个做法都是非常之简单的。那、最重要呢你就是买啲新鲜的蝦咯。即是苦蝦咁样。 先讲第一样嘢啊，嗱，处理虾咧，你识唔识得嗱挑战下你，就挑条肠出嚟咧？ 嗱、嗯，正常咧，因为我之前试过整咧，就我睇咗好多唔同嘅整法嘅，咁、佢就话咧喺佢嗰个虾背嗰度咧， 解一刀， 系啦，解一刀或者剪一剪开佢，咁喺第二节、第三节嗰个位咧， 尾龙骨嗰个位， 系啦。 形容一下啫，都系形容一下啫，唔使唞大气嘅，系啦。 唔系，我打佢，真系唔好意思。咁咧就攞支牙签咧挑佢出嚟。佢就話咧喺嗰個位咧挑佢出嚟咧就可以成條掹，但係我咧唔係次次都成功，有時一掹嘅時候咧就斷咗咁樣咯。 挑蝦腸咧就好似喺旺角揾車位咁樣， 點 揾到咧就非常好運啦已經。 其實你會見到，因為佢真係黑色一條啊嘛。 但係你好難完整整到佢出嚟 嘅，捉佢出嚟 有陣時都係即係斷咗一截咁樣。 係啊， 斷一截就再麻煩啲咯，又要。搞啲烤炉 系啊，就会冇咁好睇咯。 系有冇啲鱼档可以挑埋虾酱？ 收钱咯，我估。不过你唔好阻住人哋做生意，乖乖地喺屋企。但系因为咧，你上去网上面睇嗰啲视频咧，哇、人哋真系好简单，即系手起刀落，咁啊掹出嚟，系 同上网睇人包云吞啫嘛，好疗愈噶。上网睇人包云吞，人哋真系好快，北方嗰啲人 仲要咧有十个款式， 0.5秒， 系啊， 0.5秒包一只，好 唔同嘅款式。啊、我嗰时都试过包，跟住诶试下呢个金钱款啊，试下嗰个款啊， 玫瑰花款啊，有啲。 最后咧系索性对接， 系啊，对接最好。跟住咧，攞两只手指握埋个边就算啦， 就算啦。咁、我讲下呢一个金不换奶油虾个整法啦。咁首先第一个步骤咧，当然就系洗干净只虾啦，抹干水啦。咁、就好似阿 O 咁讲，要挑虾肠啦。咁啊喺个背脊嗰度咧剪开一半，咁啊去肠就挑佢出嚟啦。跟住咧染少少粉咧，就将啲虾咧放落滚油嗰度炸。炸到佢七成熟到啦，就捞翻起佢，咁然后咧就可以做嗰个汁啦。咁喺个镬里面咧就用少少牛油去到起镬香啲啊嘛，咁啊爆香啲洋葱啦，加少少紫天椒同埋红椒，咁啊有啲红色，有啲颜色又靓咯。跟住咧就倒少少淡奶，同埋最紧要就系嗰个金不换，金不换真系好香。 你热情推介金不换，其实我就一般般嘅。 你麻麻地佢阵味啊？ 我 OK 少少都 OK 咯，但系。我见你想重手落咧， 唔重手， 我就想 hold 住，因为本身奶油虾咧，我自己都几正嘅。首先，当然你依家今次有啲越南虎虾咧，好大只噶， 系啊，冇错， 超巨。依家嗰啲变种越南虎虾， 其实我想讲咧，急冻都冇所谓，其实急冻都一样好食噶。 因为你系食佢啲肉啫嘛，你食唔到鲜噶啦。 因为已经你有好浓嘅酱汁啦嘛，系啊，总之大只爽口，我觉得就已经 OK 咯。 呢个都系东南亚煮虾嘅。一个煮法咯，即系有啲叫做好咩辣咩、黑黑地嗰啲虾，即系有好多唔同嗰啲配料整落去噶，系啊，喺新加坡好出名嘅呢个虾，系啊， 系咁然后因为佢又加咗啲洋葱咧，其实亦都有嗰啲洋葱同埋红椒嗰啲香味喺度噶啦，咁啊跟住咧就放翻嗰个虾落去就兜一兜佢啦，咁跟住咧就落啲盐，落啲糖，少少鸡粉啦，咁啊白兰地咁样，即系少少酒，咁啊再兜一兜佢，咁兜到佢慢慢收汁咧，咁就已经好正。 正所谓做节目就唔好虾碌，但系咧 食就要食蝦碌啊！希望大家咧食呢一個咧笑哈哈嘅金筆換奶油蝦啊，由頭笑到年尾咁樣啊！ 我覺得佢好嘅地方咧，係佢仲有嗰個汁咧，仲有啲配料咧，可以撈下飯。係 喎，呢個都係喎。 因為平時你可能用豉油煎咁咧，佢係好香，其實煎緊已經勁香啊，成個廚房都香曬噶啦。咁但係就會乾身啲啦。 啊，你成隻蝦頭嘅咧，去到苦蝦嚟。 哎呀，我唔食噶。 點解？ 因为我不是很识食的、啊，你会不会食呢？ 要看一只虾是不是新鲜度够不够，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呢买这一类苦虾呢很多时候都是雪藏的嘛。 是啊， 雪藏的关系呢有权呢个头呢已经是差不多就是凹出来了。那些呢就真的流流地了、啊、就不要吃个头了、 啊啊。喂，但是都可以不要浪费，譬如你这些虾头啊虾壳 熬汁啊。 是啦、啊、我有一次又是试过拿这些虾头呢、来到熬个汁啊。那之后呢就整了一个汤。咁放咗啲汤落去咧，就吸放一啲嗰啲蜂巢豆腐落去咧，同埋一啲金菇，哇！我觉得好正、啊， 呢个食谱反而可以学下， 系嘛？呢、這个下次可以分享下， 好、這個、吸引、啊。 因为千祈唔好嘥啊！嗰啲虾头咧、虾壳咧，其实好鬼香噶。你爆一爆佢之后，加啲鸡汤落去咧，其实已经好正噶啦、那个汁。 可以物尽其用啊！吓， 冇错。 嗱，虾咧就系 main course 啦，跟住又有个汤啦，再加埋捞饭， 不得了、啊， 两三个人食咧，简直可以话系冇得顶啊！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即系食呢个团年饭都高高兴兴啦，一家人。咁啊，今日嚟到年廿八咧，除咗要买餸煮饭之外咧，相信大家都要忙住执屋啦噃。 香港电台系一个大家庭，无论嚟自边个时段、边个地方，我哋都系一家人。农历新年，二台同你拜早年。今日嘉宾系香港电台第三台，亦都系晨光第一线嘅好朋友侯家明。 今日请嚟嘅朋友咧，可以话系一个纪录保持者，系绝对喺香港电台嚟讲系一个纪录保持者，因为佢系同一时间咧，可以系最高峰嘅时候咧，就横跨咗一台、二台、英文台，就系、是、有，亦都系晨光第一线嘅前辈侯家明嘅。 哇，唔敢讲前辈、啊， 你仲唔系前辈？喺我嘅历史里边，你已经系一个前辈嚟噶。 多谢你啊！ 先同你拜个早年先啊，家明，祝你今年身体健康啊，最紧要呢样啊，同埋心想事成。最紧要系啲女女 系 听教听话， 好紧要、嗯。多谢东哥，都多谢你啦，邀请啦。咁我又祝你咧，今年都系事事顺利啦，身体健康啦。 大家咁话，所以今日咧即系邀请阿侯家明上嚟嘅时候，究竟用乜嘢身份呢？即系你系代表边一个台呢？如果你代表英文台嘅话，系咪应该用英文同你去沟通一下？ 可以嘅，通气发财 都系呢句。但先问一问阿家明先啦。而家有兩個女女咯， 係啊， 點解咁澎湃呢？喺呢個生育上邊啊， 以嗰啲嘢好難講， 好難講，冇諗過控制唔住咁樣， 真係冇諗過會咁快就有第二個小朋友嘅。 嗯， 不嬲都知道自己會想有多過一個嘅，咁、但係有埋第二個又咁快嘅時候咧，就覺得好啦，可以收工啦。 我啱啱聽你講話冇諗過會有第二個，但係會唔會有計算有第三個咧？ 冇啦、因為兩個都其實。好開心嘅，見到佢兩個，即係尤其是疫情期間咧，咁大家又少咗可以出街嘅機會啦，咁都覺得有佢兩個自己喺屋企玩啊，又或者而家佢哋瞓覺係喺翻同一間房度瞓嘅，咁夜晚聽到佢兩個自己喺度傾偈啊、唱歌啊，又瞓唔著嘅時候話：唔係啊，你個歌詞唔啱啊，係咁樣唱噶，咁我哋就自己喺出面騎騎笑咯。 你個細路幾多歲啊？ 大嗰個咧，今年四月就會四歲啦。然之后细嗰个啱啱两岁啫， 冇嘢系嘛？咁细个可以识得自己倾偈， 系咪好夸张啊？ 你识啊？李嘉仁医生噶嘛？使唔使带佢睇一睇？ 叫小明先。 点解咁细个可以倾偈嘅？ 系啊，唔知点解，可能即系听好多啲爹哋妈咪朋友讲咧，话如果系两姊妹佢哋自己嗰个年纪比较接近啦，细嗰个系身体跟得超级快，因为大哥大我少少啫嘛，成个身形都系多我啲啲啫嘛，咁觉得佢做到嘅我都得噶，咁所以就细嗰个真系突飞猛进。 嗱咁啊，譬如系阿侯家明，大家都知道啦，咁喺晨光第一线里边咧，其实都系大家好挂住嘅一把声音啊， 多谢你啊。 咁你系2006年开始喺晨光出现啊嘛， 系 咁一共做咗几耐啊？当时 6年半到啦，六年半左右啦。 咁跟住喺个节目调动上，咁又去咗第二啲岗位嗰度继续啦。咁其实咧。以前做晨光嘅时候，你最有 記憶或者最懷念的是哪一個環節又或者哪一個期間呢？ 梗係碌 Sir 嘅江湖傳聞啦、 啊，江湖傳聞啊，我都係、啊，我都係， 我嗰陣時即係講真，我加入晨光嘅時候先至係20歲出頭， 嗯嗯， 咁所以咁多重量級嘅消息啊， 嗯、 又或者真係好 amaze 啊，點解碌 Sir 可以知道咁多嘢，扒到咁多嘢翻嚟嘅咧？咁、嗯、咁所以其實真係好似日日見偶像咁樣樣咯，好、嗯、期待聽佢嘅江湖傳聞。 嗱、正所謂叫做江湖傳聞，江湖傳聞咧，而家隔咗咁多年之後，可唔可以同所有晨光嘅聽眾講一講？究竟有几多系真，几多系传闻呢？ 嗱，好多都唔知噶。我相信吓，我相信佢嘅准确度咧、 嗯， 都应该上到去七八成嘅。 嗯，咁至于系边七八成啊，又或者边两三成？ 剩翻嗰两三成系咩咧？ 大家自己估下咁样啦。咁譬如话而家转咗唔同嘅岗位啊，我第一样嘢就好好奇嘅，即系关于阿侯家明咧。因为呢嗱，咁你系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啦，但系你讲得一口流利嘅英文， 嗯、 我成日都唔明白，我都系土生土长啦，点解你讲英文同我讲英文即系有咁大嘅分别呢？ 因为我猪妹嘅年代咧，十几岁嘅时候咧、嗯，真系好中意 boy band 嘅，咁、 嗯、 我中意 boy band 系迷恋到一个程度咧，我系会听晒佢哋啲歌，然之后咧嗰阵时未有得上网 search 歌词啊嘛、嗯，我系听一句停一句抄一句。就抄咗幾本嘅歌詞簿出嚟，咁、等我可以跟住唱自制嘅卡拉 OK。咁、所以跟得佢唱嘅時候咧，又覺得啊，點解人哋唱 get down 咁好聽，但我唱 get down 嘅咁就變咗慢慢啲口音咧，又跟咗佢哋嗰個方向去。咁、係其實係不知不覺間追偶像嘅原因，好似而家好多時下嘅年青人，佢哋突然之間啲韓文都係好犀利㗎。 唔係喎，嗱呢樣我就有少少同你唔同啦。喺、我成長嘅年代咧，我哋好中意日本嘅偶像噶嘛。我夠中意中心明菜啦，我夠中意松田聖子啦。但係我哋嗰陣時咧，就只係會掛住攞佢本寫真集嚟揭，就唔會學佢講乜嘢噶嘛。點解你咁咁奇怪咧？ 可能我個迷戀度咧再高多少少、我覺得我會嫁俾佢哋是打一個嘅。 哇！ 咁所以我成日就話俾佢哋聽，如果我真係同佢哋拍拖嘅話，咁我都要同佢哋傾下偈，佢哋都要了解下我㗎。所以我就好想自己的英文好啲咯。 好啦，咁今日咧，如果你而家系代表一个英文台同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拜个年，咁你会用啲乜嘢说话？即系当然系英文啦，同啲听众讲咧。 Good morning, everybody. Wish you a wonderful, prosperous, healthy year of the ox. 哦，咁仲有咧，仲有即系譬如话，如果我哋成日讲话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嗯。 其实喺外国嚟讲，即系如果我哋喺过年嘅时候，除咗讲恭喜发财之外， 系 仲有啲乜嘢可以表达系农历新年嗰份嘅祝福呢？ 通常都系一个新年开始啦，咁、变咗所有嘢都系一个新嘅 start 啦。咁、我哋就可以咧当系成年嘅祝福啦，一次过送晒俾大家。咁、所以我咧就会中意希望你今年有啲咩嘢嘅。咁、譬如话今年我想祝福大家咧，全年都系充满爱啦，充满。健康啦，充滿幸福啦，咁我就可以 I wish you a wonderful year full of luck and health and everything 係咯， 我真係厲害真係。好啦，咁而家咧，即係今日再好多謝阿侯家明啦。咁我哋梗係希望喺嚟緊嘅時候咧，多啲可以聽到你嘅聲音喺晨光第一線出現啦。 多謝。 咁正話就考咗你英文啦，亦都用咗好多廣東話講啦。 係。 可唔可以用一個 bilingual 同一時間又用英文又用中文同我哋晨光第一線嘅聽眾拜多一次年咧？ 盡量嚇，甚至啊，祝福大家今年咧，牛年事事順利 ，wonderful year， healthy and 愛心爆棚。 唔該曬侯家明，祝你亦都係啊，都係嗰句身體健康同埋仔女生生勝勝。 多謝。 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在感觉里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几多点，记得避免去人多的地方。